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第111集。又见于美丽，70年代再红也得接着拍戏，何况何修义对红也不感兴趣，他想追求好的演技，而不是名或利这种虚浮的东西。有名有利是很开心，但是那与克服障碍、坚持到底、达成目标、攀上巅峰后的快感无法相比。许多有了突破成果的科学家连诺贝尔都懒得领，说明名利与其追求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又见于美丽的领导为他介绍婚姻对象，这段来了。何秀一望着一直以来和蔼慈祥、对他照顾有加的老领导，犹豫踌躇，最后终于声音发颤的道： 我不想结婚。 是的，于美丽不想结婚，她不爱女子。老领导惊讶地问： 为什么呀？这你到年龄了呀。 在那个时代，没有哪个男人不希望组织给介绍一个姑娘。在摄影机前面，何秀一沉默了。对于美丽来说，这一定是她人生当中最艰难的选择，一步走错便是无间地狱。可是她的身上还残留着不曾磨光的棱角呢，她是个叛逆者，她想对于曲意逢迎多少予以干扰。于美丽决定相信她老领导，她说： 我喜欢的是男人。 地狱之门轰然打开，人们赞叹利刃所发出的光辉，但是不是对人。何修义运用了许多想象，他 NG 了两遍后才听左然分析出的恐惧、希望、孤注一掷等等情感之时，忽然间想起了在陪母亲四处医治的几年中，每次尝试某种全新疗法之后，他就是用那种样子聆听医生口中的话的，病情会因此变得更差吗？不知道，也许会，毕竟每种疗法都有强副作用。但是不做什么的话，会一步一步走进痛苦深渊，只有舍命一搏，1%的几率才有可能雾散云开。演员的经历知识全是想象来源，以为演戏是不行的，同时演员还必须要保有孩童一般的想象力。孩子可以把扫帚想象成战马，可以把木棍想象成利剑，演员也要。何秀一很感谢左然，帮他找回了并维持了孩子一样的纯和真，再演一回过了。在接下来的剧情中，于美丽被领导揭发，她被戴上兔子耳朵、兔子尾巴游街，红卫兵用枪棒强行命令她学兔子动作蹦跳过街。拍这段时，何秀一再一次遇到了一些困难。片中于美丽已经游街一天，她早已跳不动，然而在棍棒的驱使之下，她还是强撑着一下一下拼命地跳。何秀一的感觉不对，没有那种筋疲力尽的感觉，她虽然努力装出劳累的样子，镜头却是不会骗人，任何观众只要仔细地去看，都会觉得何秀一只是在故作虚弱之后忽然用力一跳，而不是当真的勉强自己抬腿。左然反复拍了很多次，一直 NG， 做到我想出去跑步。我跳不出队的感觉，这是今天最后一场，拍完收工了，所以我想如果真的精疲力竭，应该就一次能过了，就算不一次过也不会一直 NG， 行吗？ 那我陪你。 啊？ 哪能让你一个人跑啊？ 哦。 为了尽快精疲力竭，何秀一还背了个包，里面装了5矿泉水，沉甸甸的。为了防止互相撞击影响跑步，何秀一将矿泉水捆在一起，用布包着。左人竟然也陪着他。他们两人绕着文革大院长跑，并非慢跑，速度很快。毕竟长跑目的不是锻炼身体，而是折磨自己。 虽然体力超人，可何秀一也并不差，他每天都锻炼身体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应付高强度的拍戏。跑了2500米后，何秀一开始喘，到5000米时，何秀一终于累得不太行了。5000米的慢跑和5000米的猛跑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在地上跑和在跑步机上跑也不一样。 差不多了， 我先休息一下，平复呼吸，还得补妆，让头和脸恢复正常。俞美丽是很累，但又不是剧烈运动之后的累。 其实何秀一没有出汗，体质原因他不怎么出汗，此时只是脸颊绯红，过了几分钟应该就能好了。然而累没有办法轻易的解除，等下应该可以拍出好的效果。索然盯着何秀一看， 我倒觉得不用补妆 啊， 头上脸上身上全都是灰，风尘仆仆，更加符合游街的那个场景。之前的妆还是有点刻意了，现在这个样子好像要更好一点。 哦， 左然讲话完全不喘，让何秀一有点心惊。那个家伙体会真是深不见底，怪不得每次都能折腾到天亮呢。到底什么情况那个人才会累呢？何秀一喝了好几口矿泉水走回片场，对造型师讲了左然刚才的话。造型师看了看，帮何秀一修了几个地方，使造型有美感。等到喘息和飞鸿平息了，何秀一再次拍兔子跳的这场，他的双腿好像灌进了铅一样，有千钧重，很难抬得起来，但他知道他必须跳，否则就会有雨点般的棍棒落在他的头上背上。片中的俞美丽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所谓的鸡奸犯游街结束通常自杀，好像那个是比杀人犯更重的罪过。可俞美丽老觉得不对，冥冥当中仿佛有一种能超越现实的东西刺穿历史，直通未来。他想，只要他跳，只要他能挨过这关，说不定事情就会往好处去呢。他只是低着头，不希望有认识的朋友看到他，同时在心中想，要是母亲还在世上，不知道要气成怎样。何秀一努力地跳，他的身体与心一起沉在下方，可他拼尽力气一步一步过街，仿佛心也可以跟随身体重新跃动。肉体太过沉重，无法飞翔，但是倘若受的侮辱再强一些，身体再拼命地迸发一点能量，说不定真的可以腾空而去。何秀一的心中被巨大的情感淹没，那些侮辱好像都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就在他快承受不住之时，耳畔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 咔，过了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